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请跟住睇感应篇第35、36呢两节。35是所作必成，神仙可期。36是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文到呢度是将善报讲完了，往下就是恶报第四大段。我们以前有个科判，将这段文字判做成所作，成就自己所做的。所作必成这句话非常肯定，同我们说明善因善果。这句话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小注里头讲，世间无不成之事，天下皆可作之人。这两句话讲得好，人人都能行善，人人都能成就他所期望的事业，所谓有缘必成。这两句是古往圣言，诸佛菩萨都是这样讲法的。但是我们自己在一生经验之中，好像要做一件好事困难很多，所谓好事多磨，这亦是事实。这两种讲法究竟有没有矛盾？哪种讲法才是正确的？我们要细心去参详。亦就是现代人讲细心去研究，好事多磨是事实，磨从哪里来的？总要知道，魔障如果克服不到，好事亦不会成就。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为什么？你做一件好事，绝对妨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，那些人一定出来障碍。我们常讲疾道障碍， 呢句话意思亦好深广，但系圣人讲嘅话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善行必定有成就。呢句话亦系正确嘅，问题系你发心纯唔纯，正唔正？发心纯正，所谓得道者多助。魔障肯定有，世尊示现成佛，仲有魔障。菩萨修行正果，边会有恶意？心底真系纯善，仲有魔障。我哋知道魔障来自无始劫以嚟同众生结落嘅恩怨债务，恩报唔尽，怨亦冇办法了断，债务还唔清嘅，你就知道恩怨债务嘅纠缠。呢个系菩萨成佛仲要遭魔障嘅原因。我哋亦系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嚟亦做呢种事情。而家喺菩提道上，就算要做利益一切众生嘅事业，冇丝毫自私自利嘅念头，魔障仲系冇可能避免。菩萨有智慧，学佛嘅人就系要学智慧，智慧嘅起用点样消除魔障，点转魔障为助力，呢种系智慧。亦是我哋要学世尊嘅，世尊能将魔王令佢转为护法，真情感化人心。我哋缺乏嘅就系呢样，冇诚意。好心系唔错，系好心，仲唔够好。所以仲冇办法感化众生心。亦就系我哋要认真要努力嘅。这个注解底下有几句话讲得好，唯以实心行善，实心就是真情心，在佛法里面讲菩提心，儒家讲的诚意正心，以诚意正心行善，则人事既合天心。呢度讲嘅天心，就系佛家讲嘅圣德。 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同圣德相应，而天意岂为人愿？这个天意指的是天地鬼神，你是真心、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鬼神敬仰。就算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他看到亦佩服亦敬仰，就算不帮助你，他亦不妨害你。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老实说，古时候教育和现在教育不一样，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，就算那个人和我有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一定要报复的。但是那个人现在他为社会做事，为大众服务，那仇现在不报得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报仇将他杀了，众生就无福。他现在是真正为众生做事，等到几时报？等他工作放下退休的时候报复他。他不为大众服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先报。这种是中国的鼓励。譬如他现在做过县市长，做县市长为一个县市人民服务，不单止仇不报得，还要帮助他，还要成就他。为什么？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不是为他个人。这样才懂得道理。但是现代人没有受过这种教育，哪会懂这个道理？不知道障碍那个人的善行、善举，是对整个社会、一切众生造成重大的伤害。你报仇是对的，但是那个因果责任你要背啊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得清楚，那笔数他才会计得明白。一般愚人，他怎会懂得？这种事情，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所以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，学不可以不讲，日日讲学就是教化众生。讲学未必一定要有固定的场所，亦不用一定的听众，随时随地，我们现在讲的机会教育，佛法讲随缘。 随类延伸，随缘说法，用而家嘅话讲机会教育，三个人、五个人，无论任何地方，我喺细个时候睇到嘅。鲁先生讲课多数喺边度？茶馆，多数喺茶馆。三个五个朋友喺一齐饮茶，佢喺嗰度讲大道理，旁边饮茶嘅人亦都喺度听，非常得意嘅。听下佢哋倾嘅。长学问，长见识，茶馆就是课室。在农村里面，但是其他农村可能没有这种现象，我们家乡民风比较盛。大家知道的，清朝有个同城派就出在我们家乡，所以农村里面的小朋友都读书，都识写字。我们以为第二个农村亦是这样，听讲其他农村同我哋唔一样，我哋嗰度民风好盛。一直到而家，虽然少啦，仲系有啲根底。所以夫子讲嘅嗰两句话嘅意思，我哋就有好深嘅体会。古人那种做法好值得我们效法，我们应该要向他们学习。佛家四无外辩才，最后一个咬舌，喜欢讲，喜欢教人，人哋嚟请教，当然你要教佢；人哋冇嚟请教，菩萨作不请之友。人哋唔请，你冇可能拉佢嚟教佢，咁唔成体统嘅。你同你熟人讲，叫佢喺旁边听，呢种就系为佢作不请之友。其实众生嘅疑虑无量无边，有几个人懂得向佛请法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向佛请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的。由此可知，世尊亦时时做众生不请之友。他里头的心意、物意，这个物不是秘密，心物，我们要有能力去体会。总之，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能破迷开悟，启发他的真实智慧，念念希求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是智，断恶修善是德。佛菩萨圣贤人在世间，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除这件事情之外，他对这个世间确实是一无所求，真正彻底做到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。这种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好榜样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发菩提心。佛家讲菩提心，实际上儒家亦是讲菩提心。各位将儒家和佛家所讲的对下就明白了。儒家讲诚意，观经里面讲至诚心，你想下诚意和至诚心，一唔一样？儒家讲正心，经常讲心心，回向发愿心。儒家讲一个，讲正心；佛法讲两个。心心是自受用，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。如只讲一个正心，所以世出世间圣人都是用菩提心做基础。正心的自受用就是心心，心心是好善好德。心里头没有丝毫恶意，回向发愿心就是起信论里面讲的大慈悲心，用慈悲心对人。知情是菩提心之体，心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儒家讲得简单，诚意是体，正心是起用。然后先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个平天下，天下一切众生得到平等，是这个意思。以清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平天下的意思。这样 后面那两句讲，自然默坐，行无不通，作无不成。我哋佛法里面讲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帮助你，冇第二样，就是一个诚心。你睇齐居士同你哋讲古仔，天目山嗰个道场有啲鬼住喺嗰度，嗰啲鬼系咩鬼？刚从地狱里头出嚟嘅。各位要知道，造作罪业堕地狱，咁系经历好长好长时间嘅，从地狱出嚟。亦住喺山上，嗰啲鬼神亦并唔系好善，但系睇到佢喺嗰度护持道场，一啲私心都冇，所以嗰啲鬼神护持佢，问佢要咗间房，佢唔系同你讲过咯？八号房嗰间八号房门闩起嚟，一年开一次。只准佢一个人入去，其他人唔入得去，就系从地狱出嚟嘅嗰啲鬼住喺嗰个地方修行。嗰啲鬼亦护持道场，所以你心地真诚，为佛法为众生，嗰啲鬼神佢睇得清楚，佢帮助你。你唔系真正修行，住喺山上，佢整蛊你。喺嗰个山上，你根本住唔落去。你哋将来有机会上山住下，考验考验，睇你哋系真嘅系假嘅。你哋能唔能得到嗰啲鬼神帮助？定是鬼神来整蛊你哋？你睇佢讲嘅好多法师想去嗰个山上住，住唔到两三日，自己就落山啦。呢种事情说明六道轮回是真嘅。天地鬼神帮助人整蛊人，这种事情亦是真的。我们自己要知道警惕，要知道发奋向上，道家所希求的是希望做神仙，所以最后讲神仙可期。咁我哋学佛嘅，志不在神仙，亦不在升天。学佛的人志在造佛，只求往生净土，同他们所希求的不一样。但是造佛作祖往生，我哋嘅善心善行要超过佢。呢个地方讲求天仙要立1300善，地仙亦要立300善。咁同我哋说明一个事实，神仙都是善人。 心行唔善，只有去做鬼，神仙冇份啊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